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文资办了解到，北京文创金融服务网络平台上线运营两个月以来，已经成功为文创企业对接融资超过13亿元。市文资办还会同市财政局推出了普惠性融资产品保租通，为文创企业融资助力。国家大剧院昨天公布了2018国际钢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安排，包括著名钢琴大师菲利普·昂特蒙音乐会在内的18场音乐会将贯穿全年，16位钢琴家将在一代宗师、独步天下、魅力学派等板块当中逐一亮相，其中包括安德烈·席夫、彼得·罗塞尔、陈宏宽、殷承宗、陈萨等多位钢琴家。由王媛媛导演、陈数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剧作《海上夫人》将在本月31号到2月3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再现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2月2号到6号，由著名歌唱家多明戈领衔的歌剧《泰伊斯》将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轮演出。2月2号到21号，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将携手著名指挥家尼古拉·朱里亚尼在北京、上海、广州、佛山等地上演音乐会。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是一支56人的四管编制大乐团，他们用东欧方式演绎的作品将给中国观众带来一次新年的音乐狂欢。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雷锋打击乐团冬令营新年音乐会2月4号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再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由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主办的明清北京城门风景油画展正在德胜门箭楼三层展出。展览通过38幅描绘明清时期北京城门盛景的油画，向观众展现了北京的城门文化。展览将持续到3月31号。2018找朋友第一期空间诗学的跨界展正在今日美术馆艺术橱窗展出。他通过找朋友的方式邀请作家、诗人与艺术家一道呈现对空间的诗意解读，展览将持续到3月25号。乌合之众艺术家联展正在798东街马亚诺空间举办，本次参展作品包括艺术装置、影像、拼贴等多种艺术形式，参展人员由来自央美的艺术家和广告创意从业者组成。袁运甫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绘画雕塑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多为1978年以后袁先生担任中央工艺美院装置艺术系系主任时期的学生，展览涵盖了绘画、雕塑、漆艺、金工、纤维等艺术形式。拈花鲁迅藏中外美术典籍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热展，展览持续到本月31号。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那目前北京市还是处于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明天天空依然晴朗，大气透明度比较好，但是气温很低，寒冷十足，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傍晚的晴，偏南风1-2级，气温是-5到-8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1度啊，最大相对湿度是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各位外出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接下来您将会听到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进入到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 农历新年越来越近，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也即将在天桥剧场盛大开幕。本次文化庙会有什么看点？京味年有哪些讲究？老舍先生和北京有哪些渊源呢？今年北京曲剧团又会带来怎样的表演？今晚演艺群会为您揭秘小年庙会的那些事儿。好，其实每当这种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年味儿 啊， 对，这年味儿越来越近了啊。 没错， 那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您一定不会错过有一位先生啊。这位先生呢，就是因为你要聊过年的事情啊，你要是想要了解一些这个民俗，您少不了他的声音和他为您带来的解说。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北京民俗学会会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高卫高老师，您好。 欢迎高老师。 哎，二位主持人好，孙丹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跟大家见面了。 哎，那今天我们因为要聊这个就是第四届北京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所以高老师那是必到的啊。 当然捧场。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一届啊，这个文化庙会我们说叫过京味小年看北京曲剧。哎，我们就要请出我们曲剧团的团长，咱们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孙东兴孙团长，您好。 欢迎孙团长。 您好，主持人好，高老师您好，观众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观众也没说错，我们现在都直播呢。 对 。直播北京时间啊，都在同步视频直播。好。 哎，其实当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哎，为什么这个小年文化庙会我们还能理解啊？但是这个老舍京味文化节，这又是怎么来的？他们两个人怎么就结合到一起了？ 没错， 让我们孙团给我们说一说，好吧？ 好的，是这样。这个本身呢，这个项目当初最早的策划，应该说我们这次2018年是第四届了。起源于呢，当时很早的2014年。2014年，那么首届是2015年举办的。当时呢，因为它有一个很，就是我们作为北京曲剧啊，它这边有一个，它有一个比较深厚的一个背景啊。北京曲剧呢，是咱们北京地域的 诞生的唯一的地方戏， 嗯， 也是咱们京味文化在戏曲方面的代表。 哦，啊， 那么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名称呢，也是1952年老舍先生命名的。 嗯，哦， 所以刚才您问到了，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怎么就小年儿又跟老舍先生能够联系起来呢？ 嗯， 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老舍先生的诞辰日是农历的腊月23。 哎呦，这就是小年儿这一天啊！ 哎，所以呢，当初呢，最早我们在提出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觉得就是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嗯，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呢是咱们北京京味文化的代表， 没错， 同时呢他也是这个首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这么一个文学大家， 对， 哎，同时呢他跟我们北京曲剧的渊源呢，他又是命名了这个剧种的名称，所以说作为北京的唯一的地方戏，北京曲剧，我们作为这个剧种的从业的人员， 嗯， 那么应该始终秉承着咱们叫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嗯， 宣传咱们北京地域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色呢，自然是我们要把老舍先生请出来， 哎， 同时呢我们自己呢也应该是把这些方方面面呢要想周全， 嗯， 哎，也就是说呢做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得把高老师啊， 哎， 高会长请来，这样的话呢， 对对对， 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就现在的话叫什么，就是把这个京味文化要做到位， 嗯， 是吧，大家都时尚的词叫要到位， 对对对对， 啊，是是是，嗯， 哎，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老舍先生他曾经好像唱过黄梅戏啊，而且还受到过，对对对，严凤英老师的这个表扬啊，说你可能说他唱得好。 哦，我第一次听说老舍先生还唱过， 对，他会唱过，哦，所以他跟曲剧之间除了命名之间，他当时为什么会命名？他之间有什么背后有什么故事吗？能给我们讲讲吗， 嗯， 啊？这个故事呢，恐怕就是作为我们对于这个剧种和剧团的这个对外宣传有这个故事啊， 嗯， 可能就是已经就是听过的人都是耳熟能详了。 哦， 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新中国刚刚诞生， 嗯， 那么作为这个，因为北京曲剧它的起源就是它的创始人， 嗯， 这些老艺术家们都是我们曲艺的名家， 嗯， 啊，您比如说代表人物像这个魏喜奎老师， 嗯， 啊，曹宝禄老师， 嗯， 顾荣福老师，包括像关学曾老师， 哦，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孙艳琴老师，他们都是过去的这些应该说是曲艺的艺人， 嗯， 啊，那么当时呢大家都知道曲艺这种艺术形式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大家都不甘于原有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嗯， 啊，曲艺嘛，单场一个人在里头这个表演， 哎， 人物跳进跳出， 对对， 是吧，那么大家就凑在一起呢说我们不如编一个，大家一起编一个戏， 嗯， 啊，各自饰演一个角色，而不像曲艺演员， 哦， 一人能够饰演各种角色， 嗯， 那么大家演出来排出来以后，那么当时有这个叫什么曲艺剧啊等等， 嗯， 嗯， 那么当时老舍先生呢也是到这个演出的现场， 嗯， 看到以后呢这些实际上老舍先生是跟大家都很熟，哎，很熟很熟了， 嗯， 那么一说呢就是大家就一下就按当时我们这个孙艳琴老师介绍，就是老舍先生一到后台， 嗯， 大家哗就把老舍先生给围上了， 嗯， 啊，就是说老舍先生您得给我们写个剧本啊，写个剧本， 啊， 当时呢1950年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法律， 嗯， 婚姻法刚刚颁布， 嗯， 各种艺术门类和艺术形式呢都在宣传这个婚姻法， 嗯， 于是老舍先生回去以后呢就为这个咱们当时的这些艺术家们写了一部叫《柳树井》这部戏， 嗯， 也是宣传咱们新的婚姻法， 哦， 结果写完了以后呢交给这些老师们呢，老师们给他排出来搬上舞台之后，老舍先生来观看， 嗯， 非常高兴， 嗯， 然后呢就是提出了一些他的一些意见和见解，就是说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剧种的名字他就提出来呢，就是不要叫曲艺剧了，把艺字去掉， 哦，嗯， 但是曲剧呢说实话咱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呀， 嗯， 这个民族也众多， 嗯， 同时呢文化艺术门类也多， 嗯， 在今年 就是18年之前啊， 嗯， 我们认为当时了解的有五大曲剧，对， 嗯， 中国呀， 五大曲剧， 中国有五大曲剧。 哦，光曲剧分五种 啊？对对对，就光就是，其实严格的意义上讲，就是从曲艺发展而来的它的艺术形式，就是说从说唱艺术转为了一个，嗯，这个戏曲的这种门类的。 哦， 说它，分别啊位于哪儿呢？就是咱们北京曲剧是最年轻的， 嗯， 然后呢，这个四川有 哦 啊，四川有，河南有。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河南曲剧， 哦， 是吧？然后呢，这个新疆有 哦， 啊，这个云南有， 嗯， 啊，遍布在这五个区域。 嗯， 结果呢，我是在今年年初呢，我又听到了一个 哦， 叫皖北曲剧。 皖北，皖， 哦， 是安徽吧？ 对， 哦， 叫皖北曲剧，而且人家这个皖北曲剧呢，还居然是非遗 哦。 咱北京曲剧还不足百年的历史，今年刚66年啊。 嗯， 这他那个这还是非遗， 嗯， 说明历史还悠久。 对， 哎，但是呢，他曲剧就是说都是遍布这些吧，他跟这个京剧还不同。 嗯 啊，京剧说您说中华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地域里头， 嗯， 这个是叫京剧，他肯定西皮二黄，这都没问题。 对对对。 但是曲剧不然， 嗯， 曲剧是叫的是这个名儿。但是唱的都是各自的调 啊， 哦，哎，非常有意思。 根据各个地方的这种说唱艺术而演变来的， 对 对 对对 对。那么老舍先生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为北京地域诞生的这个剧种，它有它的特色，所以呢， 嗯， 他把这个"义"字去掉叫曲剧的同时，他建议前面加上" 北京二字。 所以呢，就是这个剧种对外，我跟我们的同志也说，我们的剧种的名称是不能变的， 嗯， 说以后说曲剧团，那你顺嘴说可以，但是在正式的这种场合和这个我们所有的宣传的这些宣传品里头，一定是北京曲剧， 哦，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嗯， 这个我们就一定要， 咱们叫正解 了，对， 啊， 对， 咱们叫 正解 啊， 对对对对， 一定要，您以后记住，您要说曲剧的话，一定要前面加上 北京曲剧， 要不然就串了。 对， 他河南也有啊，是吧？那， 啊， 人家说你以为这是河南曲剧呢， 嗯， 啊，这个里头确实我们过去有这个小花絮， 嗯， 啊，有的观众来了说看什么看曲剧。 哦， 结果一进剧场说这不是曲剧啊， 哦， 结果呢这是河南人， 哦， 啊，这不河南的朋友， 对，他听惯了河南曲剧， 啊，对对对对对，他以为曲剧就是河南曲剧呢， 哦， 啊，所以后来我说我们将来对外的一些宣传和宣传品的， 嗯， 一定是要把北京这个事儿，北京这两个字不能丢了， 你看看， 哎， 这个就 是正解， 地域的这个我们说从北京发展起来的自己独有的一个剧种， 对 对吧？当然我们说到这次的庙会， 嗯， 其实还各个地方也同样都会有庙会，但是每个地方的庙会呀，过小年的方法也 都不一样， 对吧？ 你像我跟大帅就是山东人 啊， 山东人过小年，你们老家是什么样的习俗啊？ 反正而且我们那儿过小年啊，这个高老师在这儿， 嗯， 我们跟高老师交流一下， 对，交流一下。 我们那儿过小年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就当然流传下来的老话叫关三民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25。然后后面那个话不是很好听啊， 哦， 就是反正是旧社会的时候，就是底层社会的人， 嗯， 他就是说把过小年分成了等级，如果你是当官的，你23过；如果你是老百姓，你24过； 哦， 如果你是三教九流，你25过。 还有， 哎，我们那儿有这么一说， 哦， 这很有意思。 哎，所以我不知道， 哎，第一次听说哈， 啊。哎，所以我们请高老师咱说一说，咱北京有没有 过小年有什么样的， 啊， 对什么样的说法？ 咱们北京啊，这个基本上是23过， 23过， 但是在江南呢，基本都是24过。 哦， 23过什么意思呢？是这一天送灶王爷走， 哦， 但是他正式的走是24号。 明白。 哦， 对对， 嗯， 所以你想能给他送行的，一定是有身份的人， 对对对， 才会让官方去送。 嗯， 对， 明白。 明天就跟着一块儿一起蹭一蹭也就完了。 这高老师，我得必须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嗯， 这个要不说啊，其实我当年我还见证过我爸跟我妈这个吵过一次架。为什么吵架？ 我以为您说您见过灶王爷。 哎，没有没有，我跟你说，见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吵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灶王爷。 这日子选的。 不是，他是那天啊，这个他们俩会小两口结婚的，我觉得可能也没弄明白，没弄明白这些习俗。 嗯， 他们那么多年，就是我们说灶沿是应该是贴了那个灶台以后，上面有一个小条， 对， 是吧？那个条叫烧了以后叫送灶王爷，对吧？上天。结果他们那么多年的那个灶王爷那小条啊全存着，就都放在抽屉里 合着当存款了、 不是，就都存着，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怎么过、然后直到有一年我在那玩、我在那玩了以后呢，我就一下子把那个小条给扔在火盆里了，我爸过来就揍我说你这东西你怎么能烧呢，然后呢他以为我干了错事儿、我妈就护我，让两个人打起来。所以我今天高老师我请教您，这个到底该怎么叫送灶王爷？ 其实送咱们有一个那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升天才能够去把它送走， 哎、 因为他要去上天跟玉皇大帝去汇报嘛、所以您做的这个是歪打正着，非常对、 就我做对了是吧， 送走了， 我回去找我爸算账去、 主要是您父亲啊，他作为一家之主、把这个灶王爷地位呢看得很重， 对对对， 所以他呢觉得这事儿不能轻易处理、所以他才会保留起来、这个也是一种很可以理解的， 对，民间的一种习俗和一种向往哈、 对， 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嘛， 是、 对。 那咱老北京还有过这个小年都有哪些习俗， 比如吃什么呀、 玩什么。 首先说这个小年的这个历史地位吧，因为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春节呀、和其他节日不一样，比如说端午节它就定在五月初五，是吧、这个中秋节就也八月十五，但是春节它不是一样，它是一个过程。比如像歌谣里面唱的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而且说送信儿的腊八粥，换句话说就从腊八开始就过年了， 昨天就是腊八嘛， 对啊，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开始过年了， 年里边了嘛，对对对对、然后到了二十三呢，实际上是为过年做的一个倒计时的预言。你比如说过年它有一个感恩的仪式，在过去呢就是表现成这个祭祀，那你送灶王爷走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祭祀嘛， 对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娱乐，实际上咱们给那个灶王爷嘴上抹一点糖，那不就是娱乐吗、而吃这个什么香瓜啊什么关东糖，它不就是一种吃食吗、所以过年的三大元素都在这个过小年的时候预演了一下。而且你看过完了这个小年开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锅肉、把这个过年的开始的具体的事项都一项一项要落实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对过年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准备作用。所以它非常重要。 对， 所以这个老舍先生说嘛，说这个灶王爷上了天，我落了地儿。 哎呦， 特别的生动。 老舍先生还在这个作品当中还写过这个。 对呀、就是他那个、 他 不是有一部那个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整红旗下》。对，就写到他自己出生的时候，由于母亲呢年纪大了，当时呢这个生他的时候就晕过去了，所以一家人为了抢救他妈妈呢不顾他了，他实际上是赤身裸体的被掉地下了，结果他大姐回来了，知道他妈妈生了小弟弟了嘛，一看小弟弟在地下呢，哎呦赶紧抱在怀里边，所以他大姐救了他一命，那天就是小年儿。 嚯、所以那个老舍先生用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灶王爷升了天我落了地、 而且呢最有意思是那一天不光是小年还是立春，所以老舍先生他父亲给他起名叫舒庆春， 对， 庆祝春天 的 到来、 对 对对， 嚯、所以您看这老舍先生跟这小年这个如此的 密 不可分， 是， 然后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文化庙会也确实设计的非常巧妙、 对，而且他的节目单上的这个整红旗下哈，这部戏是在开幕大戏哈、是吧，每年都是开幕大戏， 对 吧、 对，因为从一开始的这个对于这个活动的设计来讲、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是说在开幕的当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然后呢第二天二十四，这两天连续的、演出这个老舍先生这个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改编的这个北京曲剧、这个，而且这个戏呢，应该说这部剧也是北京曲剧，在这个历史以来，就是在一部剧获得个奖项最多的一个剧他曾经是得过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的精品剧目提名奖，然后呢，全国地方戏调研北方片的 这个优秀的、优秀奖 项、 北京片、北方片当时好像还是分了一些等次吧、分了一些等次。然后呢，这个第三一个呢，也是第五届北京文学艺术奖。就是说他应该获得的奖项呢，应该说是一部戏、获得奖项比较多的这个戏。 没错。 然后我们在策划的同时呢，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呢，就是说老舍先生的诞辰。那么我们要用他自己的这部自传体的小说，我们来缅怀这个大师，他的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啊，对于这甚至对于世界的这种文学的这种贡献，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从业的这个北京曲剧人啊，每一次每一年的一次对自己的一个激励， 而且非常自豪， 就是非常自豪，非常自豪，而且呢，就仿佛是在那个时候，就仿佛是大师在天上在看着我们啊，就看着我们芸芸众生在。腊月二十三进入到春节这个倒计时的时候，大家是生活是越来越好啊，这个文化事业，大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提高，所以当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一眼就是四届，那到这回2018年，我们还仍然是坚持这个做法。 哎呀，刚才这个我们的孙团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一直在感慨，你说。这部《整红旗下》他写的就是自己当年诞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和小苦难，应该说他老人家的诞生啊，虽然说有一些惊险，但是他的诞生又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这叫艺术的生命，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确实应该在这一天有一项这样的活动去纪念他老人家，对吧？ 另外前几年啊，这个网友搞过一个活动，就是说你认为哪一位文学家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品格？当时在北京呢，有人提出说是鲁迅先生，但是后来说呢，鲁迅先生在北京一个人生活时间不长， 对， 另外他跟这个文化远不如老舍先生那么紧密，所以北京最后无悬念的把老舍先生作为北京的城市名片， 这个必须的。其实你想想他的所有的这些作品都是现在 北京相关，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艺排的经典的话剧哈，现在剧本朗读也是，因为每期我都去，都是关于老舍的作品非常的多，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这哪一部不是这个响当当的作品？ 而且是场场爆火，每次去都是座无虚席。对，大家对于老舍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叫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啊，咱们的开幕时间是什么时间啊？我们去热闹、 这个开幕的时间呢，是咱们按着这个公历说是2月8号、是这个2018年的2月8号，也农历的是腊月23。地点呢，咱们在天桥剧场。时间呢，因为它前边是这样，它的我们整个设计这四届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拿到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票门票的这个观众，他们要提前的在这个6点钟以前，到达天桥剧场以后，6点钟观众就可以入场了。入场呢，在这个天桥剧场大厅的1层、2层、3层，我们都布置了小年庙会，这是跟高会长我们一起 设计的 啊，就是高会长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指导。 那一会儿我们得好好， 所以我们而且是这样，就是高会长这边是我们是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紧密合作，就高会长老说我们帮着你们，不是，我们是一家人， 四年了。 而且呢，今天是高会长来，就是说谈这个民俗这块，真是四年了，是吧？然后呢，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北京老舍研究会，还有北京老舍纪念馆，这都是我们，包括咱们在现场这四届啊，四年了，这个都会有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包括还有像高会长说的，就是老舍先生，这我埋一伏笔哈，一会儿您再介绍，就是这些，就是跟这个

方家胡同小学的孩子们来表演老舍先生的儿童剧《宝船》。 哦， 而且这个剧是曾经出过演出过的，受到广泛的好评。 哟，这什么时候演啊？这个 今年没有， 今年这一届没有，今年这一届没有。我记得好像我们就是 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第一届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就对，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当时老舍先生的长子舒乙先生， 对， 来为我们第一届这个开幕。 哇，那非常有意义。 他来做的这个主持啊，特别好。 哎，那今年咱们说一说有什么特点？您先给我们大概的说一说有什么样子，跟往年比，我们有什么特色吧？今年啊， 今年呢这一块呢，我觉得要是特色这块来讲呢，我觉得是更精细。 哦， 啊，更精细，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对这项活动的策划来讲呢，就是应该说，出于第一次，起步阶段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对于观众，或者说我们参与到庙会活动的这个受众的这些人群来讲呢，我们还不是很熟悉，或者说我们还没有一个预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呢，这随着我们一届、二届、三届，就是我们始终在不断的总结每一届举办的这个之后的各方面的反响和评价。那么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们应该说跨入到新时代了。那么新时代呢，就得有它新时代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京味文化它具有一个北京地域的传统的民俗的这个突出的特点。那么我们如何在当前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这个特点浓郁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融合到新的时尚的元素，或者说通过新的时尚的手段，我们把传统的民俗的具有北京浓郁特点的这些文化，我们通过新的时尚的手段传递给我们当代的这些观众 老百姓们， 老百姓们，这是我们恐怕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哎，那这样说到这个传统的文化，我们就得让高老师介绍一下。您觉得去到庙会上啊，能玩到哪些跟传统民俗有关的东西？ 没错， 能见到哪些？ 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老说兔爷是吧？这种啊， 这能见到。 您的这个读音非常准，兔爷。咱们济南有兔子王，他们都是一系列的。 对， 刚才这个孙团这个概括，我觉得非常准确，就是说经过几年的这种打磨呀，虽然可能在这个形式上变化不是太大，但是在这种细节的这种设计上，应该说越来越精细了。你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说我们会有一些个民间手工艺的这个表演展示，但是后来发现只有让大家融入进去，他亲手去做，去这个创造设计过程当中，这个色才能出来。所以今年的这种设计的所有的项目都是以大家能参与为前提，而且通过这些个参与让你感受到这个过年庙会的那种魅力，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内涵。 哎，您别说啊，说到这个参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和符合时代特点的。因为我们以前啊，我们说现在网上最火的一本书叫《参与感》啊，这是小米的那个创始人，联合创始人写的一本书。他就说现在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现在我年轻人他讲究的，我不是再去看你的东西，或者是我光去啊了解什么样的，我一定要参与进去，我要参与创作，我要去玩，我要去动起来，你这样你才能吸引到我。你给我光让我看五分钟，看完啊。 其实过去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注意到这问题 哦， 所以你看，关于这个春节庙会也好，或者传统其他的节日也好，没有很多理论，都是参与的细节。 哎， 所以它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节日的魅力，然后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 哦， 所以今天咱们要做最时尚的，也要还原到最传统的，实现一个历史和时尚有机结合。 哦， 比如说咱们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剪纸，那剪纸谁没见过呀？ 对啊。 但您真正动手绞过剪纸吗？或者在大师的指导下，有一时去您自己设计自己去绞一个剪纸，那什么劲头的？ 对呀 。 就自己以前我见就看到人家剪。我自己想要剪过， 对， 瞎剪， 对 吧？ 这时候让你不仅是知道了一些个形式，还知道了门道，然后激发出你的这个动手能力和兴趣，那这个兴趣这个价值一下就大了。 而且剪完了应该能带回家吧？ 必须的呀！而且这个由于咱们是那个公益性的，所以都不收费的。 就是玩的这些项目，您去参与的，比如我捏个兔爷， 对， 带走不用钱， 对。 而且你作为这个剪纸还这个给你准备好了剪子，有纸，有专人指导你去削剪纸。 哇、 哦，这个魅力他就一下出来了。 对对对， 还原到我们当时过年，姥姥妈妈呀教我们削剪纸那个情景去了。 哎呦，这个真好。 对，没错。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小年文化节当中哈、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有好吃好玩的哈。 嗯。 同时呢，其实刚刚说到老舍哈、啊、这个词，我刚刚特别上网搜了一下，读老舍。啊，就因为老舍自己生前就特别喜欢读社哈、嗯，然后呢，其实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剧目《龙须沟》哈，这次也是重新给编排的是吧？ 嗯， 怎么想到这得问问这个孙团哈，怎么想到重新编排了这个剧目哈？ 严格意啊，严格意义上讲呢、嗯，实际上现在我们这次就是现在当前演的这版的《龙须沟》呢、嗯，应该说它是20多年前的一个、嗯、一个《龙须沟》那个原版的一个再现。 哦 只不过呢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北京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嗯啊、青年演员 青年演员、演员来饰演了、哎、青年演员 90后80后 好像有80后也有90后、 哦、 啊就是他们是应该叫满台青春吧、哦、啊满台青春 这词好 青春版青春版青春版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表现呢应该说用业内就是因为这个剧呢它不是说这一次小年文化庙会上说按照老舍先生的这个序列排、 嗯、 说我们是专门说这次小年刚刚推出、 嗯、 那么这部剧呢应该说我们在2017年这个由青年演员担纲、 嗯、 啊那个仁义的顾威老师给我们进行重排之后、 哦、 已经就是青年演员已经演出1年多了、 哦、 啊各方面的效果非常的反响很大、 嗯、 啊反响很大那么给他把这部剧目放在这个第二个这个小年文化庙会的演出的这个节点呢因为老舍先生在历史上也是他创作这个龙须沟之后 嗯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了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哦、 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和一个剧目 对 所以我们也是想这个事儿呢这把这个剧目放在第二个呢也是在老舍先生诞辰119周年、 嗯、 这个节点上 嗯 更加的深切怀念和这个纪念我们这位文学大师、 嗯、 北京人的文学大师、 嗯、对 您、嗯、说到的是、嗯、经典剧目哈 对 那其实还有一部挺有意思、嗯、叫做花落花又开 哦、 这是新增剧目 对新增的好像 对 嗯， 这个呢是我们是这几年啊，也是在试图的努力的，就是把这个在这个农历的这种民俗的这种时间节点上、 嗯、 啊，以及老舍先生这个诞辰日的这块呢，我们要融入新的元素和内容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曲剧是北京的唯一的地方戏，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剧种。那么我们。团呢秉承着呢也是从艺术创作这个角度呢它是走两条线、 嗯、 一个呢是改编创作名人名著 嗯 以反映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以反映北京这个地域和历史事件包括当代的历史的这些为背景的这种文艺作品、 嗯、 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一直是在走的这条路啊这今年呢这个花落花又开呢应该说这部剧呢在历史上讲这个戏的创作的策划的创意 嗯 应该说在7年之前 哦 就已经有了对、 嗯、 对对我一直在跟他们说就是7年前、嗯、就是很巧合的是我听到了这个咱们丰台南园乡的一个乡长、 哦、 啊这个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聊起来了就是说农民失去土地之后 嗯 搬入了楼房进入了新居但是呢人进了楼房了思想观念没有变给了补偿了买的奔驰宝马后备箱放的是什么是镰刀 锄头 铁锨镐头还要下地种地啊然后呢住的楼房的阳台呢阳台上要堆上厚厚的土还要种地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啊就这意思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呢迟迟的为什么没有走出来这个呢就是确实说实话第一是当代题材不好写第二一个呢就是也确确实实呢就是我 我们作为曲剧团呢，就是转机改制嘛，大家其他的工作压力也大啊，一直走到应该说这部剧创作的起头应该是我们是在2015年 哦，两年前， 对，两年前 正式开始 创作。 对， 那么作者呢是咱们那个王俭老师， 哦， 就是咱们空政艺术中心这个主任。他呢就是深入到生活，到丰台区的这个花乡、南园乡、卢沟桥乡等等， 哦， 啊，我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是得到了咱们丰台区委宣传部和这个丰台区文化委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的创作提供了这个素材，提供我们深入生活的地点。然后呢咱们说我们非常贴合这个中央的这个要求啊，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这个要求，是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个素材实实在在的说就是从生活来的，那么也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的要反映出当代北京老北京人，老北京的这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为什么又叫花落花又开呢？就当他们失去土地，进入到居民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似乎是花落了，但是他又展示了他的二次创业，啊，就是养花、种植等等这些，那么又重新花又开了。 哦，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跟之前的老舍先生的《整风旗下》和龙须沟，龙须沟就典型的是一个新旧社会的 对 比， 对，交替的时候， 那么说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花落花又开跟前面两部比呢，就是说应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我们适时的在这个小年文化庙会上开年之初，我们就推出这部剧目，我觉得更好的也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纪念。那么看到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的农民，我们京郊的农民，我们富起来了，对吧，然后富起来了以后他们所探索的一个生活的道路，所以这样的话呢，一个当代的京味的作品放到我们这个小年庙会和京味文化节上，我觉得恐怕更有意义，更有时代感，是吧？ 对对对，而且它其中还有一种传承的味道， 对， 一以贯之哈。 对，老舍先生本身就是写这个，我们说关注生活的这样一位艺术家啊，一位艺术家。然后呢，你看他写了那么多的那个年代的人的故事，然后呢，我们今年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又加上了现代人的生活的故事， 对， 哎，确实非常有意思。哎，那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这些剧目会在什么时候上演？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地方能看到啊？就是具体的演出时间什么的啊？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呢，就是从农历的腊月23一直演到腊月28。 哦，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三部剧目，整红旗下，龙须沟，花落花又开，这三部剧目呢分别是从腊月28开始，一个剧目演出2场， 哦， 每天晚上的7点半， 哦， 地点在天桥剧场， 啊，都在天桥剧场， 对， 也就是说那我们的庙会是从什么几点开始呢？下大概 演出时间是7点半， 啊， 庙会的开始时间是6点， 六点开始， 观众就首先进到这个剧场里去， 哎，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高会长，我们一起啊，应该是以高会长为主，帮我们策划的整体的，帮咱们这个活动啊整体策划的这个民俗的在前厅的这个展示啊，这个我觉得享受完了小年儿这个文化的 味道以后， 的味道之后，再到剧场里头观看一个京腔京韵的艺术形式的表演，我觉得确实应该是一个美好的享受。 哎，那我问一下啊，当然咱们就不说什么票价什么的啊，这不能说，但是呢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我进去的话，就是我买一张票啊，是包含这个庙会 是吧？所有的这些还是包含，只是一场演出而已 啊。 应该说这张票是全包括了， 就套票， 而且呢，这个票呢，实事求是说，因为这里头还要感谢咱们西城区，西城区文化委和西城区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因为这项活动今年我们是采取完全公益性的，就是不售票。不售票。那么相关的这一些呢，这个票呢会从相关的地区部门啊会得到。 对对对， 就大家是有渠道的， 这是惠民文化 西城，对对对，西城区，对， 哦，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公号啊，或者是文化途径啊， 对对对， 来获取一下咱们的这个 第四届北京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的门票的情况啊。 嗯、 那在我们得问问高老师了，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庙会当中会有很多传统的这个项目在。 对。 您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咱们的这一次的庙会整个的，比如说设计，我是进门先能看见什么呀？ 对。 您是按照什 么 顺序排呀？ 对。这琳琅满目， 这个进了天桥剧场这个大厅哈， 嗯、 迎面呢是这个左边是北京曲艺团的服务台， 哦、 有关的咨询啊可以在那儿接受、嗯。右边就是咱们北京很多老字号聚集的，比如说红螺食品公司的果脯， 哦， 过去咱老北京叫杂板， 嗯， 老舍先生在这个《北京的春节》这篇散文当中就提到，说过年了，孩子们首先想到是杂板。 嗯， 因为杂板它是一种很那个甜的一种那个零食嘛， 对， 跟我们平时这个为了果脯吃的那个主要那个口味咸味儿、 嗯， 它形成对比。 哦， 这种甜它象征着一种春天， 嗯、 它象征着一种团圆， 嗯、 象征着一种温暖。 嗯， 所以老北京人有春节这个品味杂板这个习俗。 哦、 嗯， 那你在这儿就可以直接的面对着红螺这个果脯的销售的这个和优惠销售，还有举办的一些个有奖问答活动。 哦。 这个都是让大家能够有参与的机会、 嗯、 然后能获得一定的奖品。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个酱菜呀、 哦、 啊茶叶呀、 哦、 这都是咱过年作为礼品可以赠送的、 嗯、 或者品尝的。 而且是百年品牌、啊。 对对对对，这都是有保障的特色服务。 嗯， 然后到了二楼呢是咱们民间手工艺的一个聚集区。 嗯， 实事求是说呢，限于这个场地呢所参与的项目并不多。 嗯， 但是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以这个参与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形式， 嗯， 还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都是围绕春节的这个主题去展开的， 嗯，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剪纸， 嗯， 其次还有比如说写春联、嗯、写福字， 哎呦， 还有那个空竹风筝不是风筝了、 嗯、 风车 嗯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这个他那个灶王爷这个木板年画， 嗯， 等等，就是这样的项目。 哦、 还有一个项目是这几年新发展起来，就是颜纸画， 嗯， 好多这个孩子们、年轻人都喜欢去做这些东西、 哦， 这个都是大家能够去这个参与和体验的。 嗯， 对， 嗯嗯， 这些项目完了之后，三楼就是刚才孙团说的纪念老舍先生的一个专题展览， 嗯， 这个也是开放的， 嗯、 以照片为主。去体会老舍先生跟北京文化跟曲剧的这种渊源， 嗯， 所以你看这么三层的这种开放的大空间、 嗯、 都是让我们去可以集中的去感受到小年庙会感受到曲剧魅力的一个方式、 嗯、 另外呢在这个这几天吧、 嗯、 还有两场这个专题讲座， 嗯， 一个呢、哦、是由我来做的，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老北京春节， 哦， 对，这个讲座呢应该说是我这几年啊学习老舍先生著作包括我自己研究春节一些体会的结晶， 嗯， 比如说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细节我特别那个受感动哈、 嗯、 这是舒乙先生亲自跟我讲的、 嗯、 就是老舍先生小时候家里吃不上肉馅饺子， 哦， 他到人家去看，但是他妈妈告诉他，咱家虽然吃不上肉馅饺子，但是妈用心给你做素馅，用心， 用心， 大家去体会吧。 哎呦， 哎呦， 真的， 啊、 这个词真的，你去体会吧。那种妈妈对儿子那种爱呀、啊 嗯， 那真是一下一下爆出来的、 嗯。 所以通过这些个细节，感受到春节的魅力，感受到亲情，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我们心中重要地位。 嗯， 还有一场呢，是以参与为主的，就是大家这个一起划兔爷和、 哦。 这个了解兔儿爷文化跟春节主题的内在联系， 嗯， 哦， 对， 这是 两场 讲座， 对对对， 哇，太棒了！而且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读一些作品的时候，真的应该去，怎么说呢？去 了解细节， 了解细节，包括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其他的故事。所以，像可以去真的好好听一听高老师的这个讲座。哎，您高老师，您那个讲座是什么时候？ 2月10号。 2月10号，腊月25。 对， 嗯， 可能是一个星期六吧。 嗯， 下午对3点。 下午三点 在哪儿？ 对， 就在天桥， 就三楼， 也在电，也在天桥剧场， 三楼有 一个天桥剧场，三楼 厅， 对对，有一个多功能厅。 哦，那时候那天你就可以三点进场了，好吧？ 对对对对对， 那天你可以三点进场。 我觉得真的是能玩好几天。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幸能够请到高老师和孙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即将在腊月二十三开始的第四届北京天桥小年文化庙会。即老舍京味文化节，那这样我们请这个孙团再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在今年的整个的，就是曲剧设计上，我们刚才说到了几部，正红旗下，然后呢， 正红旗下， 还有那个 龙须沟， 花落花又开， 还有其他的演出吗？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应该说曲剧团的同志们，很辛苦啊，确确实实，实事求是说呢，2017年刚刚过去，就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呢，就是已经没有年和年之间的连接点这个问题了，就是全都连上了。 对 啊，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们全年大家全年共同奋斗，演出了453场， 四百多场， 对， 包括 对我们的青年演员，有的一个月31天，一天都不休息，最少一天有一场，最多的时候一天演出3到4场，啊，都是这么一个频率。那么今年也如是，2018年刚刚来临，我们从腊月23开始，除了刚才跟这个大家介绍的这个情况呢，然后呢，我们从应该说从大年初一，一直要演到正月15之后，所以我们的演职员同志也很辛苦，他们要牺牲自己的过年回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叫一人辛苦换来万家欢，这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所赋予我们的这个职责。 对对对对，的确是，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第四届北京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啊。那今天啊，聊着聊着说到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民俗文化，也包括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曲剧的知识， 包括北京的 这个 民俗， 我们以后啊还会专门拿出一期节目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曲剧的这个演出背后的一些故事， 好 吧？今天我们就先和两位老师聊到这里，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最后呢，咱们先我准备放首歌馋一下大家，让大家去一下庙会，来首《冰糖葫芦》啊，咱们过年了。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算里面他过这天，都说冰糖葫芦。田里面他偷着那蒜，糖葫芦好看，他住家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长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Yeah.